想同一种口味的蛋糕。五月儿童哼唱一段曲调，喜欢这样看你傻傻的笑，好想能这样就白头到老，最好从下一秒，最好从下一秒。 走，云怎么挽留？

一键解决用户用药难题。 如果

想你，我想他，我情人里有一个男生的艳遇，故事讲到这里不用我说，大家也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 记得那个 rainy 还是礼拜几，我都在傻傻听着卡农的钢琴，我望着地下屋窗，我叫汤里爱发出神秘，仔细考考你。你说你爱我，举个例形容，我说一秒钟忘掉女儿国。你说你爱我，你饭够不够，我们不如把心埋在波尔多、哦哦、如果你疼我，你会守护我，如果你等我，你要相信真的真的想爱着爱你没错。你说你爱我，举个例形容，我说一秒钟忘掉女儿国。你说你爱我，你饭够不够，我们不如把心埋在过耳朵、哦、如果你疼我，你会守护我，如果你等我，你要相信我，如果你是我双眼派来的，那就真的真的真的想爱着爱你没错。 啦啦啦， 恋人的手在云里说着话， 哇啦啦啦，哇啦啦啦， 恋人的城实现， 哇啦啦啦， 哇啦啦啦，时间在过去， 哇啦啦啦，恋人的手在云里说着话，哇啦啦啦，哇啦啦啦。 诗歌，红酒，时光，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。